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7集，嫁衣三。罗雪燕是越看越觉得瑞王不错，堂堂的大梁亲王，想和沈庙说话，却还要特意来过问他的意见，可见是个知礼的。罗雪燕也正想着让沈庙和瑞王多待些时间，方才二人的眼神小动作，她可是看在眼中的。女人最懂女人心里在想什么，沈庙那个模样，分明是对瑞王还有些意思，怎么就没有看他瞪罗玲、瞪苏明峰、瞪冯子贤呢？这样欢欢喜喜的小冤家，才叫话本子里写的呢。罗雪燕喜滋滋地去吩咐厨房了。沈庙虽然也是颇有些无语，却还是看了一眼谢锦行，说道：“你跟我到我院子里来。”沈秋眼巴巴的也想跟上去，沈庙回头道：“大哥，你就别去了。”沈秋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 妹妹， 秋表哥。” 罗檀拽住他的衣角：“ 人小两口说悄悄话，你个大男人偷听什么嘛？” 他看了一遍心不在焉的罗玲：“ 你想切磋的话，找林表哥好了。” 罗玲回过神来，苦笑一声，却还是说道：“ 表哥想切磋，我自然奉陪。” 沈秋今日被屋里的女人们第一次不约而同的排斥，心中委屈极了。沈庙未来的夫婿，他自然要好好考验一番，怎么能仅仅因为花言巧语和一张看不清楚的脸，就骗得女人们对他好言相交呢？女人果然都好骗。他看向沈信，不悦道：“ 爹，就这么放过那小子不成？” 沈信垂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闻言看了沈秋一眼：“ 吃完饭你和他切磋一下，试试他的武功。” 沈秋眼睛一亮，摩拳擦掌道：“ 是。” 果然还是沈信与他是一道的，他必须让瑞王看清楚，他们沈家的女人不是好娶的。沈庙带着谢锦行去了自己的院子，白露和霜降正在外头和小丫鬟们一起打整院子中的花草。瞧见沈庙领着个大男人回来，都是吓了一跳。还是谷雨和惊蛰向瑞王请安，丫鬟们才回神，纷纷行礼。沈庙直接带谢锦行去了闺房。他也不怕被人瞧见，横竖谢锦行来他屋里又不是头一回了，隔三差五就来喝喝茶吃点心，沈宅的路都被他摸熟了。一回头却见谢锦行四处打量，不由得气闷道：“又不是第一次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“ 是第一次从正门进。” 谢锦行笑道，在桌前坐下来看着他说道：“ 正门进来的感觉不错。”“ 你是在抱怨从前没有给你名分，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吗？”“ 聪明。” 谢锦行喝着茶说道：“那是你自己来的，没人邀请你。”沈庙咬牙切齿，谢锦行笑眯眯地看着他：“ 夫人对我很好，表姐也不错。” 沈庙心中翻了个白眼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谢锦行残暴的一面，要是见了就不会对他这么好了。“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”“ 上次托我查的事情帮你查清楚了。”“ 查的事情？”沈庙这些日子太忙，自个儿都忘了让谢锦行帮忙查什么事，就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谢锦行目光一闪：“ 裴一郎的消息。” 沈庙恍然大悟，想起这些日子裴郎都迟迟没有消息，这会儿倒是真心的焦急起来，就问道：“查到什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”“ 你很担心他？” 谢锦行挑眉。沈庙皱眉说道：“他是替我办事的人， 好吧。 谢锦行耸了耸肩。 他现在不太好，傅修仪似乎发现了他的身份，把他关进了定王府的地牢中，严刑拷打，逼他说出真相。 沈妙的心微微收紧，问道， 他还活着吧？ 傅修仪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不会那么轻易让他死的。 谢景行说道，说罢又盯着沈妙道， 你似乎一点不担心他会出卖你。 他不会。 沈妙回答。谢景行微微蹙眉。沈妙想着，裴郎这个人虽然有的时候太过理智，理智到不近人情，可是在忠诚一事上却是从来无法让人挑剔的。他情生替傅修仪办事，就从来都是忠于傅修仪。裴郎才华横溢，后来周王一干人也曾想要将他从傅修仪手中拉回来，那时候周王他们占上风，能给予裴郎的比傅修仪要多，可是裴郎也没有动摇过。裴郎是个很有原则的人，这个原则在他心中高过了一切。比如前生他辅佐傅修仪，所以他就尽心尽力地帮着傅修仪坐稳这个位置，将傅修仪身边能利用的人统统地利用了一遍，也包括他自己。虽然后来因为傅明和婉瑜，沈妙跪下来求裴郎帮忙，裴郎也不为所动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沈家覆亡，或许在其中还出了一份力。但是对于裴郎的忠诚，沈妙从来没有怀疑过。说起来，傅修仪不耐烦应付他，成亲之后对沈妙也多是冷淡，除了偶尔的关心问候，表明自己做丈夫的责任外，大部分时候都是沈妙一个人在定王府度过的。沈妙想要讨傅修仪欢心，知道傅修仪最器重的是裴郎，他向裴郎讨教，希望能让傅修仪对他刮目相看。裴郎也的确耐着性子教他了，没有过不耐烦的时候。沈妙对于明棋格局的了解，很多的部分其实除了偶尔听闻傅修仪说之外，大部分还是来自于裴郎对他的指导。裴郎是他在广文堂的先生，说起来倒也算是他在定王府的先生，所以沈妙不会怀疑裴郎会出卖他。沈妙难得的表现出一丝焦虑。 傅修仪手段繁多，尤其是对背叛他之人，一旦发现的话，他永远不会给予信任，最后也会亲自下手抹杀。裴郎既然已经被他发现，现在为了得到答案，傅修仪或许会留着他的性命，可不代表不会做别的事情。若是将他弄得肢体不全…… 沈妙打了个寒战。傅修仪是如何对待背叛他的人，沈妙是亲眼见过的。地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沈妙也是亲眼见过的。大约从那时候开始，对傅修仪除了爱慕之外，还有一丝惶恐和惧怕。毕竟人前隐忍温和，人后心狠手辣，也实在是令人难以不生出寒意了。谢锦行目光锐利。 你怎么知道他如何对待背叛之人？ 若是从前，沈妙也就能够听出谢锦行话中的不对劲了。不过眼下他心思不在这儿，便也顾不得这些，想了一想才看向谢锦行说道， 你有办法救出他吧？ 谢锦行收回喝茶的手道， 理由？ 沈妙看着他，他的目光锐利，丝毫不退却，让人心中瑟缩。 因为没有理由袖手旁观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